给大家讲了这个坐降的意思，叫发明家。所以肾脏的创造力决定着人的生命的繁衍啊，了不得是吧。那么膀胱经是什么官啊？啊，膀胱经是啊州府之官啊，管人体内的水运是吧。所以膀胱经的湿弱啊，就要得肾结石、肾炎啊，膀胱炎、尿道炎啊，水湿过多就会长湿疹。这五脏六腑啊给大家都说完了，那么十二正经还剩下两个重要的时辰和经络的养生，一个是虚时，一个是亥时。这个虚时呢叫守厥阴心包经，是吧，叫虚狗亥猪啊。这个亥时是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时辰啊，它承接着什么呢？子时，是吧。表面上看子亥之时是有始有终，而实上呢，中医的文化说见群龙无首吉，什么意思啊？啊，不是这个龙没有脑袋瓜儿，是吧，而是告诉你啊，首尾相连，无始无终啊，循环不止。这个亥时呢，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哎，它对应的是人的三焦经啊，三焦经啊。说到这个三焦啊，我得来说一说，好多朋友啊在生活当中不知道什么叫三焦啊。你一说这心啊、肝啊、脾啊、肺啊、肾啊，你帮我说心包，我们一说那个心肌炎、心包积液啊，大家都能知道啊，心包都能理解。那这个三焦到底是什么呢？是吧，三焦者它是人体的上中下容纳五脏六腑的这三个位置体系内的循环啊，循环。好多人把这个三焦啊它当成什么了呢？把这三焦它当成了这个一个空间范围啊，就是三焦这么个地上，实际上不对的。那么你像我们这个胸腔常见这个病啊，得肺炎或者肺结核的人出现了胸膜炎，是吧，胸腔的积液，这就是三焦的上焦不通，是吧。你包括那膈肌痉挛老打嗝的，那也是上焦不通，是吧。三焦者上中下嘛，是吧。那个肝硬化腹水啊，肝硬化腹水啊，肚子跟那个大水壶似的，是吧，叫水泛中焦，是吧，满肚子都是水。那有的时候插上管子了水放不出来啊，这水在哪儿啊？哎，肠系膜，是吧，大网膜，肠子当中的这些网膜联系都水肿了，说这个呢叫中焦。还有那个女同志啊，结婚老怀不上孩子啊，卵巢囊肿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和卵巢囊肿的姊妹病啊，学历文化一定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啊。我们把那个颈椎病和腰椎病，我们把它叫一对孪生兄弟，是吧，得一个那个也跑不了，是吧。我们把这个眼底出血、脑出血、心肌梗塞啊，叫心脑血管病的孪生三兄弟啊，刚才那是两兄弟，颈腰椎病，这是三兄弟，眼底动脉、脑动脉、心脏冠状动脉啊，他们的硬化程度是一样的，是吧。那今天大家在 增加一个知识点，叫姊妹病啊。什么叫姊妹病啊？因为这病女的得的多啊，男人少。盆腔积液、卵巢囊肿，是吧？这是一对姊妹病。33岁的女同志，输卵管两侧都堵了，啊，因为多次人流，是吧？哎，现在按照方法做，啊，已经面色红润，啊，腰暖，小腹已经不寒凉了，啊，带色都正常，啊。问呢，什么时候能通？什么时候能怀孕？实际上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研究的范围不一样。西医讲求叫眼见为实，是吧？什么输卵管透水实验呢？那我就告诉大家，有好多输卵管通的照样怀不上孩子，是吧？那中医讲什么呢？中医告诉你，眼见的不一定是实的，啊，不一定是实的。所以中医，学习中医，如果你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吧？现在我们叫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古时学中医叫什么呢？叫内观啊，内观。我说这内观不是手腕心脏那个调节阀内观学啊，内观叫向内看啊，向内看，就是通过内观身体向里边看，知道内脏的气血循行。所以说这个内观呢，向内看，向里看，和后来的这个中医的导引之术，是不是啊？以气行血，是吧？包括成经啊，啊，风靡一时的，是吧？中医的气功学的养生方法，啊，那都是密不可分的，是吧？所以学习中医啊，哎，它是讲一个修为的啊，修为的，向内看，啊，向内看。你打 B 超啊，可能那个输卵管的没有通啊，你透水实验可能也不通，但只要是腰暖了，小肚子不凉了，经血调和，面色红润，是吧？哎，这个人就可以奇迹般的怀孕。你包括那个世界医学认为就是多囊卵巢的不能怀孕的啊，你结果调好了命门，暖了剖宫，哎，人家也生了那大胖小子。所以现在呢，在国外好多那个难治的病，世界医学难题，这个老外都跑到中国来了，啊，跑到中国来了。哎，他们跑到中国来呀，不是到医科大学去，他跑哪儿去了？哎，找这些老中医啊。你看这一点啊，我还是比较赞同那个外国人的，是吧？中国人讲什么呢？讲排资论辈，是吧？讲这个学历，是吧？讲这个官大半级压死人，是吧？老外不管你啊，老外呢就讲实力啊，讲实力。所以说也是因为啊，受了这个影响，别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是好猫啊，这也是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实干精神啊。所以说你看那个老外啊，他到中国人中医那个去看病啊，他不是看你那个门脸多大，是吧？他也不看你那个到底是博士啊，你还是这个研究生啊，他不看你那个，他看什么呢？还得看你病人的多少啊，甚至呢啊，他也托熟人呢啊打听啊，打听这个名声，是吧？所以这一点呢，我感觉还是比较从实际出发的，挺好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是吧？要讲一个养生嘛，你就得讲它的时效性啊，时效性啊。我们要做到中西结合，融会贯通，所以我要求就你调整到一段时间了啊，也到医院做个孕检啊。西医大夫也点头了，是吧？咱们自身感觉啊，观察呀，也变化特别大了，你到那个时候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它都来得及啊。别跑题啊，别跑题，今天咱们不说这生孩子的事儿啊。咱们今天要说这个心包经和三焦经。所以三焦刚才给大家说了，就是上中下啊，你像上焦的那个胸腔积液胸膜炎， 中焦的那个腹膜炎，是吧？腹腔的积水，下焦的盆腔积液，啊，上这都说的是三焦病，啊，三焦病。那三焦就不单是三个范围，而指的是三焦之间的五脏之间的另一个循环联系要畅通。那这个循环是什么呢？是吧？它不是单纯的血，是吧？它也不是单纯的胃肠的消化液，啊，它更不是呼吸的喘气儿的那个呼吸道，啊，这是什么呢？哎呀，好多中医研究啊，是吧？包括一个大学的教授也研究，啊，包括我的学生也来问，老师，那三焦到底是什么呢？是吧？那天呢，正赶上在吃饭呢，啊，人家问这么一句，啊，我随口就答了一句，我说啊。淋巴，呵呵，淋巴，哎，实际上大家你要注意啊，这个学问研究啊，不是说你坐到课堂上，啊，教授在前面讲，你下面拿着书，对着书，拿着本子记笔记，你那叫学习。你这样学习的人，啊，你最后都学成书呆子了。就像养生一样，你不要认为哦，我该养生了叫养生，上错了。天下无处不养生，是吧？你吃饭呢，是吧？你上厕所呀，你走路啊，你唱歌，你跳舞啊，你下棋啊，你这都是养生，叫天下无处不养生。那么老夫子在教学的时候也说过，孔老夫子怎么说？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学习它也是无处不在的，是吧？所以吃饭的时候席间，哎，学生问那么问题，顺口一答，后来仔细斟酌研究，哦，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是吧？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三焦它的这个代谢循环，三焦经的畅通，就是人淋巴啊，淋巴甚至比淋巴的范围要更大一些，要更大一些，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儿呢，咱们先把它这落个款儿，落个款啊，那下来咱们回来从头说啊，回来从头说。刚才说了这个心包经，啊，心包经。我们讲了肾经养生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不要剧烈运动了。膀胱经的养生呢，是人那个能力啊，是吧？头脑啊，思维啊，最活分、最灵的时候，是吧？因为猴子嘛，啊，通天彻地。是不是啊？哎，那么有时呢，肾经当令的时候什么呢？哎，是大公鸡。啊，鸡有什么特点呢？啊，巧盲眼呢。啊，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鸟儿都要归巢，鸡它都不打鸣了，它要回到什么呢？回鸡窝了，是吧？你谁看上去就是晚上下蛋的，它不下蛋不打鸣，它什么呢？它要睡觉了，啊，它要休息了。所以肾经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收了啊，要藏起来了啊，藏起来了。说藏起来干什么呢？啊，藏起来干什么呢？哎，就涉及到下面两个时辰的事儿啊。心包经这个时辰晚间的七点到九点，哎呦，这个时辰了不得啊。这个时辰关系到家庭的和睦，关系到夫妻的恩爱，是吧？关系到这个工作的顺利，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啊，还关系到我们孩子的成长，啊，所以心包经当令说这个时辰的养生是给谁说的？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为人夫，为人父，是吧？为人母，啊，上有老下有小，是吧？特别那些什么家庭婚姻不幸福的，是吧？孩子不听话的，啊，你都要注意，你这个时辰在干什么？啊，这个时辰在干什么？古时啊，这个时辰在干什么呢？古时的这个时辰呢？一般家里的男人在哪儿呢？在书房，啊，在书房，或者是呢， 听妻子女儿弹琴，或者呢是和这个儿子啊对弈啊，什么叫对弈？下棋啊，下棋。现在呢在沿海啊，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大城市，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吧，好多人在学这个国学啊，包括有不少那个富裕的家庭，孩子不让念书了啊，送私塾去了，是吧。那你这个私塾是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化的真正的私塾啊，你还是照着葫芦画瓢蒙人家大款钱的骗人的私塾，哎，你就要知道这个时辰在干什么啊。新包经当令的虚实的文化啊，虚实的文化，虚实新包经当令，它的养生直接关系到养心和养五脏啊，养心和养五脏。心包啊，心脏是君主之官，是不受邪的。心包我给大家讲过，叫九门提督啊，这心包就相当于紫禁城啊。所以心包它既保护着心，它又呢影响着心对整个五脏情志的影响，是不是？所以这个虚实啊，为什么叫虚狗害猪啊？所以这个狗啊，你看这个它高不高兴，哎呦，这了不得啊，了不得。哎，狗一高兴它冲你摇尾巴，是不是啊，啊晃脑袋，是吧，呵，友善，是吧，哎呦，为主人什么呢，哎付出终生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啊，包括全世界的人，都是把狗当成人类的朋友啊，忠诚啊，忠诚啊。你怎么才能让这狗忠诚啊，啊，那句话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叫什么来着，叫哦，儿不嫌母丑，是吧，狗不嫌家贫啊。但是狗嫌什么呢，哎，狗就嫌你主人呢不陪他玩啊。你贫不要紧，是吧，你再穷也不要紧，是吧，你得让那个忠诚的狗，哎，你让他快乐啊。所以在这儿就告诉大家，这个虚实的养生，养什么，养快乐啊，养快乐。那么这个快乐从哪儿来呀，我们刚说了，是吧，这个古时啊，是陪着孩子下棋，陪着孩子弹琴啊，或者这个家人呢在一起聊天交流，是不是啊。那么现在人呢啊，大家伙一起看电视，是吧，啊，听音乐，是吧，或者夏天呢，哎，溜溜弯，哎，这也都不错。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你是不是正宗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私塾，就看你这虚实的文化。那么虚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吧，哎，请大家写六个字，琴、棋、书、画、诗、酒、茶啊，几个字，不是六个吧，琴、棋、书、画、诗、酒、茶，好家伙，八个，呵呵，八个。所以学国学的人啊，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啊，啊，说学国学啊，从小的时候八岁就学啊，现在呢四十多岁了，哎呦，国学大师啊，是吧，说要把他的孩子送那儿去学国学去，啊，问我怎么样，是吧，我说好啊，啊，他说但是有一遭，说国学不能老跟他学，我说为什么，说这人四十多岁了没找媳妇呢，哎呦，我说不应该呀，我说传统国学嘛，啊，成家立业三十而立啊，是不是啊，你国学是要教一代儒生，是不是啊，哎，能文能武啊，是吧，就那话怎么说呀，叫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啊，是吧，啊，说怎么四五十岁了怎么还没结婚呢，哎呦，我说这人学国学着魔了，那入迷了，是吧，博览群书，那整个人呢，是吧，大小伙子，这真是大小伙子， 四五十岁的大小伙子跟个大闺女似的。我说完喽，这国学学偏了。怎么学偏了呢？国学既然是国学，中国的传统学问，你就离不开阴阳啊。啊，什么是阴阳啊？啊，阴阳就是一阴一阳为之道。你光学文，博览群书，你不懂武，麻烦了。说咋的，学国学还得练五把抄啊？啊，非也，是吧？我说这个武不是说你跟人打仗就是武，这个武就是你有了学问之后能运化这些学问的阳刚之气，是不是？所以说你下面你看啊，这个国学这八艺啊，八艺，琴棋，琴为文啊，你琴声悠扬很文。棋呢，好家伙，两军对垒，楚河汉界，是吧？举炮投车，是不是啊？哎，你这个飞车跳马，你这就杀起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经常看街边俩人下棋吵起来的，是不是？这什么？这就是人的斗志，是不是啊？所以说学国学为什么要有琴棋？这就是一文一武。书画是吧，书是文，文以载道，记述文字的，是不是啊？画画呢，哎，画画是武啊，写意，是不是啊？诗酒是吧，那么吟诗是吧，饮酒是吧，喝茶是吧，你看看这里边都是什么呢？有阴有阳，阴阳平衡的。所以刚才咱们说了，你是研究国学的，或者你想培养孩子，或者你想夫妻和睦，你想家庭和谐，注意虚实心包经当令，你的养生你是否做到了，是吧？让人这个喜乐调达，是不是啊？让人这个心情放松，是吧？让人去感悟生活，是不是啊？让人心满意足，是吧？所以非常的重要。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十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老哥哥呢75岁了，问个毛病啊，说什么感觉啊，老是舌头啊，吃凉的也疼，吃热的也疼。他问我什么毛病，哎，我就告诉老哥了，我说这毛病啊，口腔科治不了啊，中医说舌为心苗，是吧？这是心脏的毛病。但是呢，我们老年人还要注意，秋天呢容易生心火啊，大家注意啊，这个秋季五行当中属金啊，属金。那么五行五脏的生克当中叫金克木，是吧？金克木，是吧？所以秋天呢金气太盛就容易伤肝啊，所以容易抽筋啊，容易颈椎病啊，啊，容易肝病加重。所以肝气比较弱的在秋三月养肝，来减少金对木的克，是吧？这是金克木。那么谁克金呢？哎，火克金啊，火克金。所以秋气呢金气过盛的时候，火呢反而被金所辱，所以就容易有心火，所以人的心情啊 秋天啊，秋风扫落叶，人的心情就不好，而心脏病的人是吧，所以在秋天呢，你像心脏比较弱的人，防止啊火克金不够反被金气所伤的，以减少心脏的损害啊，减少心脏的损害是吧。后来老哥哥说了，说我有陈旧性的心梗，呵呵，厉害啊。后来又说出个毛病，又说出糖尿病，哎，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说啊。我说我以前讲过，老哥哥你不知道吗？舌为心苗，老哥哥说听啊，记不住啊，那就得天天听是吧，那就得不断的理解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养生文化为什么要循序渐进，为什么要掰开了磨细了给大家去捣鼓啊，为什么要和大家一同的去理解实践的这么一个道理。我说养生有道，文化先行。这个文化不是你买一本书把这本书抄下来了你就有文化了啊，文化呀是看不见的，是摸不着的，是不能用你的是吧学历来衡量。而这文化是什么呢？就像悠悠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它是根植于我们骨髓当中的。所以文化是要体会是吧，是要理解是吧。说那句话怎么说哦，只可意会啊，不可言传。所以大家每天听的是什么？你听的是知识。而你听了这些知识，你听三个月，你听三年，你听五年，你听十几年，你有文化了没有？光听还是没文化。一定要入，去感觉，去揣摩，文化应运而生。啊，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我讲了，我说老年人呢，秋天容易上心火，但是不能吃苦泻的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火多因瘀而致。所以在这儿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啊新老听众朋友，我们能够互相的啊理解啊，互相的帮助，哎，在养生文化的道路上啊，我们共同的去提高它是吧。温故而知新，四季养生，五行疗法，我们最近给大家讲的啊，不是五脏管五体的事儿是吧。人生百病跟五脏，五脏养着五体，五体开窍五官，这叫五大系统。而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是这五大系统间的生克有道。我们昨儿呢给大家讲了金可生心是吧，同样的让大家来感觉一下你的心脏好不好啊。心脏好不好有什么感觉啊？哎，就看你的金好不好。那这个金好不好怎么知道啊？啊，肝主人一身之爪甲，所以啊你手的握力它就影响着你的心脏。哎，手啊抓握有力的人，哎，他心脏收缩的力量就强，他睡眠就好，他心神呢就能耐得住是吧。所以手的筋的力量生于心。另外还有啊是吧，我们还说筋是吧，筋者能屈能伸。所以说你看他走路走道快的人心脏普遍都特别壮实。为什么呢？哎，人走路你不要认为你长了腿就能走路，那不对的，对不对？哎，他需要那个关节打弯， 需要腰腿之间的协调，是不是？所以说你看那个孩子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三翻六坐，是吧？七个月能爬了啊，到一周岁，有的发育快的，成熟快的，十个月能咂吧咂吧走了，是吧？这二十个月，从怀胎十月到一周岁，这二十个月完成了人生几十万年、上千万年的进化历程，是不是？人在孕育胚胎的时候，最小的那个受精卵就跟个蝌蚪似的。说人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个鱼，对不对？哎，所以逐渐的、逐渐的，啊，胚胎组织、胚胎学的变化。那反过来呢，是吧？人刚生下来和小猫小狗是一样的，是吧？啊，就会吃奶，别的什么都不会，是吧？啊，眼睛的视力、耳朵的听力不断的增加，是吧？能翻身了，在翻身的过程当中是腰脊椎在强壮，所以孩子你打小的时候满月那个之前或者百天之前，你别老给抱着，你抱着干什么呀？啊，你把腰给抱坏了，你让他躺着，让他可劲儿折腾的翻，强壮腰的过程。三翻啊，六坐啊，六个月了能坐着了，哎，这阳气就升起来了，是不是啊？这督脉就开始畅通了啊。所以孩子打小尿床，你看到六个月很少就尿床了，为什么呢？任督二脉通了，是吧？哎，到六个月人开始自己有自己的免疫力了，啊，孩子开始会出汗了，到六个月孩子长湿疹的少了，啊，三翻六坐，坐着坐着开始趴下了，练着爬，爬行动物，你看啊，那个鱼从那个海里头到陆地上，从水生到两栖，这叫进化，是吧？从两栖到爬行，这又是个进化，是不是？哎，这就是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一定是先会爬后会走。那孩子还不咋会爬呢，你提溜着胳膊练着走，完了不是胳膊再脱臼，就是腿变罗圈，是不是？拔苗助长啊，啊，拔苗助长。哎，等着爬的好了，抬起腿就走啊。等人会走了，这就算个人了，是不是？所以啊，古时讲啊，叫三岁之老，说这孩子到三岁才算个人，是吧？到三岁才能给起个名字，是吧？三岁之前都是小名，叫乳名，是不是啊？哎，也是这么个道理啊，也这么个道理。咱别扯远了，咱回来说啊。那么走路，它取决的是你腿上筋的力量和腰上筋的力量。所以这也是反映心脏的好坏，所以心衰的人走不了路，坐那跟好人似的，人一走就呼气带喘呢，还说明这筋呢、啊、和心脏啊叫筋可生心，就是胳膊腿的筋，它养着你的心脏，所以经常走路的人心脏好，缺乏锻炼那个筋呢、啊、特别硬，不用说，腰也弯不下，腿邦邦硬的人不用说，到老了准得动脉硬化。你反过来呢，过度运动，是不是啊？你看那小孩过早的抻筋啊，什么练舞蹈，是不是啊？什么学长跑，过早的抻筋，到大了都容易得心脏病。为什么呢？哎，筋可生心，你把筋伤了就把心脏给伤了。所以老年人得心梗的还锻炼，你锻炼什么呀？你是养着筋来生你的心脏，你还是劳伤筋来伤你的心脏，一念之差呀。所以科学的养生那个锻炼是越练越强壮，而违背了养生之道，过度的锻炼伤了筋，就加重了心脏的损害，是不是？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道理，这叫筋可生心。那么下一讲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说血可生脾啊，心主着人一身之血脉啊，是不是？那这血是干什么的呢？哦， 血是来生脾的，是吧？我记得这老一辈人有这么一句话啊，说军民鱼水情深，是吧？说这个军队和老百姓啊，一个是鱼，一个是水，是吧？有位老人家还曾经说过，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说什么意思啊？说这个船呢，你可以在水上飘着，也可以呢被水给打翻了，沉到水底下去，这就叫水可载舟，也可覆舟。那这个军民鱼水情深，水和舟的关系就是这血和皮的关系。人的血特别足的时候，他就生了脾，脾呢就能更好的统摄气血。所以有人问我了，我那个肝硬化，我那脾切扔了行不行？我说能保还是要保的。因为近些年来呀，随着西方医学的这个开刀手术，现在人们对脾的了解啊越来越差，是吧？甚至好多人认为这脾这东西有它没它都一样，上大错特错啊，大错特错。这个脾的作用啊叫运化。那究竟什么是运化呢？是吧？哎，自然现象当中，从开花到结果，这叫化啊。你能想到吗？一个花后来变成一个果子，这叫化的作用，了不得。咱们再来说这个化，化还有什么作用呢？啊，还有什么作用呢？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说俩人打起来了啊，找人呢来说说和解一下吧。哎，一说啊，哎，相见一笑泯恩仇啊，把这仇恨化解了，哎，也是脾的运化的作用。所以上啊，我们经过多年的观察，没有脾脏的人得糖尿病的几率特别高啊，得富贵病的几率特别高，是吧？得肿瘤的几率特别高。所以脾脏啊，在五脏之中它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人的脾脏好不好？看血。说血我们上哪儿看去？血在血管里边流，我们不能放出来血来看吧。哎，我们就通过人呢皮肤黏膜比较薄的地方就能知血而识脾。看什么呢？啊，看嘴唇，是吧？这中医说唇为皮之华呀，所以说你看这人嘴唇比较厚实，是不是？而且比较红润，不用说呀，这人脾脏特别好。脾脏好的人不得抑郁症，是吧？因为他能什么呢？他能逢凶化吉呀，是不是？哎，他不钻牛角尖，好多事情能化解开。反过来呢，你看这人啊嘴唇特别薄，是吧？或者嘴唇苍白，那不用说了，贫血，血亏啊，血亏他脾脏就有病啊，脾脏就有病。还有的人呢啊，嘴唇老干裂，那脾燥啊，是吧？啊，脾燥的人他就容易得甲亢，是吧？啊，脾燥的人他性情就比较烦躁。这是血和脾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把这个要写到本上。比较复杂，比较难于理解，但是写上两句话也几乎就能了解了脾和血之间的关系啊。哪两句话呢？啊，第一句话叫血来生脾啊，血可以生脾啊。第二句话叫脾统摄着气血，所以像女人那个崩漏之症，是吧？贫血之症，是吧？它都是脾不能统摄气血而生的病，尤其是脾脏对人的免疫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要稀里糊涂的就把脾脏给切了，是不是？哎，那么对于已经切掉脾的人，那怎么办？脾割掉了，这器官没了，但是脾脏的经络还在 所以啊，平时啊，多走走路，啊，养一养这个肉，敲一敲胆经，防止胆经瘀阻，不要伤脾，这也都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哎，所以贫血的人，你越在家躺着越贫血，什么道理啊？哎，就是脾主肉的道理啊。血可生脾，脾呢统摄气血，那脾呢又主着人一身之肉。啊，脾主着人一身之肉。这个我们讲那个肌萎缩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是吧？说重症肌无力是谁的病啊？啊，是肝的病。啊，肝失曲直弹性。那么等到重症肌无力的肌肉都萎缩纤维化了，是谁的病啊？啊，脾也得病了。啊，先伤肝后伤脾嘛。为什么呢？肉萎缩了，哎，脾主肉，这么个道理。脾主肉，那么这个肉它生什么？肉生肺。啊，肉生肺。啊，这肉生肺什么道理啊？哎，咱们看过那个三大男高音，是吧？咱们也看过那美声唱法，是吧？你看这样的这个歌唱家都有个大特点。你什么时候看一个精瘦精瘦的唱男高音的？没有。啊，顶多吼那么一嗓子两嗓子，是吧？吼的是脖筋挺老粗，满脸通红的，憋够呛。你看人的世界男高音，是吧？你看那脖子粗脸红吗？没有。那么一吼，好家伙，那高音就上去了。说明啥呀？说明肺气十足啊。还有啊，你大家注意啊，哎呀，你说这个女同志啊，中年，哎，你看这人呢比较丰满，哎呦，那个皮肤他就好。你反过来你看这人比较瘦，哎呦，那个皮肤他就干干巴巴的。这什么道理呢？哎，这就是肉生肺，肺主皮毛的道理，是不是？哎，所以呀，你那小孩老挑食，小孩老精瘦，你就容易得气管炎，容易得哮喘呗。还说这孩子不挑食啊，啥都吃，长肉。哎，你看这孩子，他不感冒，不得扁桃腺炎，不得鼻炎，他肺子就好。啊，这叫肉可生肺。啊，肉可生肺。我们说的肉不是你吃的牛肉、猪肉，我们说的肉是人身上的肉，脾主肉，肉可生肺的道理，是吧？那肺呢？肺主皮毛啊。啊，人的皮毛可以生肾，是吧？哎呦，这个大家可能不大容易理解了。啊，说皮啊、毛啊，这好像都是末梢的东西，是吧？而肾呢？肾是人的先天之本呐，这最重要的东西啊，是吧？那么怎么皮毛还能生人的肾呢？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容易理解。哎，其实中医的道理就是大道至简。你看那个人呢，体毛长得比较厚实的人，哎，他的肾就比较强壮，啊，肾精就比较足。哎，反之呢，你看那人呢，长得细皮嫩肉的，体毛啊非常薄绕的人，是吧？哎，你看他的肾精就比较亏虚，啊，是这么个道理，是吧？那我们从头发的质量上来判决呢，头发粗的，是吧？哎，他肾精就足；头发比较拢细的，他肾精就比较亏，是吧？头发比较黑的，他肾精就比较足，是吧？头发提前花白了，他肾精就开始虚衰，是不是？这是官人皮毛之肾精，为什么？肺为肾之母，肺主一身之皮毛，皮毛生肾，是吧？那肾主啥呀？肾主骨生髓，主水纳气，是不是？骨髓呀，骨头是人最致密的组织，里边包着髓，髓滋养着骨头。啊，这个和西医说那个骨膜养骨头的说法就有出入了，是不是啊？哎，我们不评论谁对谁错，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吧？那么这个骨髓它是来生肝的， 啊，生肝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脑萎缩的人他哆嗦，是不是啊？帕金森的人他也哆嗦，哆嗦就叫肝风内动啊，哆嗦就叫肝风内动。为什么髓空了无以养肝，这肝就定不住了。你包括那个截瘫的，你包括那脊髓空洞症的，那不都是髓受伤害了吗？你看他那筋要么就挛缩，要么就抽筋儿。你包括得中风，为什么叫偏瘫半身不遂，是吧？半身不遂，髓肌功能不好了，西医说是脑神经指挥不好。那你指挥不好，那筋儿怎么还抽到一起了？那持张型的胳膊腿怎么滴了当啷呢？那西医都说是神经指挥，中枢指挥不灵。而按中医来分析，就是髓空则筋失所养。你筋失所养，你还咔咔锻炼，还抻筋，哎呦，是吧？有的按摩掰成骨折了，哎，有的折腾犯病了，喝虫草酒，在家天天养，养的啊面色啊红，粉白粉白的，养的脑髓不空了，养的小便能把住门了，哎，我这胳膊不掰怎么就开了，自己就能撑开了，筋怎么就不挛缩了？这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髓，人的骨和髓是养人的肝的，而肝是管着人一身之筋的，这就构成了五脏五体之间的循环生化，是不是？易经上把这个叫什么呢？叫接群龙无首鸡，是不是？平时老百姓说成语，哎呦群龙无首，啥意思？大家当贬义词啊，说没有人带头了，是不是啊？乱了阵营了是不对的啊。群龙无首这句话是来自于易经当中，而且是吉好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循环，就像我们一年四季一样，你能分清楚说哪个点儿啊就是秋天和冬天的分界线吗？没有。这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是吧？虽然有着24节气，这个节气的时候天象会有变化，但是节气与节气之间啊，它没有明显的界限，而就是这样一个群龙无首的循环，没有头也没有尾啊，不知已过百年，是不是啊？啊，不知老矣啊，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啊，我到60岁了，我到点了，我就得躺下了，没那个，是吧？人生的变化也是这样的，啊，蓦然回首，哈、啊，已经什么呢？70-80年过去了，现在身体依然硬朗朗的，为什么？你的身体群龙无首级，是吧？哎，到了73我就不行了，到了84我就倒下去了，啊，你就把人生过于定格了，啊，都是心理作用，主观性的。所以客观的养生，天人合一，养到极致之处，就是见群龙无首疾。都哪些疾病容易在秋天复发呀？这最常见的就是人类的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中风。现在中风病啊越来越年轻化，是吧？30多岁的得心肌梗塞放支架的不占少数啊。那么老年人呢更是成为脑中风、心中风、眼中风、腿中风、肠中风这些中风病发病的主力军。听到这儿哈，有好多朋友啊就比较奇了怪了，怎么说呀？听过脑中风，您说的那些中风啊我们好像是头一摸听说，是不是？那在这儿呢，为了照顾新听众啊，为了帮助新朋友，咱们就把中风的概念和中风的成因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以便我们更好的实践冬病秋防，辨证施养。我们常说的中风啊，在很多人看来啊， 只有那个偏瘫半身不遂啊才叫中风。实际上呢，这个认识呢是非常片面的啊，也是非常狭隘的，是吧？中国呢有句俗话啊，说条条大河最后呢都要汇入大海，是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所以呀，这个气血流经了脑，它还要流经心脏，还要流经我们的眼底动脉，为了吸收营养还要流经我们的胃肠，为了换氧气还要流经我们的肺，为了解毒排毒要流经我们的肝和肾。所以啊，人的生命气血是根本。那么气血它不是杂乱无章的，它要有一定的方向性、规律性，也就是说要在我们的经络当中形成一个定向的、有规律、有节制的一个气血运行。那么当这个气血在经络的正常运行被破坏了，出现了意外，哎，这个就叫中风，是不是啊？所以啊，西医说把血管意外叫中风，实际上更准确的讲不叫血管意外，因为血管这概念太狭窄了，哈哈，太狭窄了，应该叫什么意外啊？叫气血经络循环意外，是不是啊？你看去年咱们讲中风的时候还给大家讲的是这个血管意外的概念，那事隔一年，哎，咱们今年讲的是气血经络循环的意外，这叫什么呢？是吧？我有的学生就给我提意见了，听的是去年的广播，是吧？怎么您今年和去年讲的不一样啊？哎，的确不一样，是吧？这叫啥？这叫与时俱进啊，知识是要更新的，是吧？这叫循序渐进，是吧？你上小学的时候学的是一加一，你到大学得学乘法了，得学微积分了，你还老在一加一那儿学，那你什么时候能提高啊？所以说听一年，听两年，听三年，听十年啊，要循序渐进的提高。那听到这儿了，好多朋友就想听区别了啊，辨证施养嘛，辨证就是要认病知病区别疾病。好，我给大家来区别。你看最近天冷了，说那个睡觉啊没关窗户，早晨再一醒口也歪了，眼也斜了，到医院一检查，是吧？大夫说扎针吧，有的大夫说挂吊瓶吧，折腾七天折腾半个月，